还要用几句爱。

是我耳边辗转的叮咛， 你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， 你是我眼中唯一的神，你是我耳边辗转的叮咛， 你是我梦魂深处 永远不停不停的思念， 哦，你是我今生今世